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正在新建的龙月山肥皂厂工地进行了现场指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赞赏说，虽然动工不久，但建筑工程已经结束了，军人建设者的作风果然不一样，真的很辛苦了。他在全景图前听取讲解后，查看工地各处，指明了在最高水平上建设肥皂厂的任务和途径。他说，金正日同志生前教导说，要建设一家专门生产液体肥皂的工厂。这家工厂专门生产人民的需求很高的洗发液、润肤液和洗衣粉等，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的工厂，是党予以重视的工厂。他强调，有关部门干部和军人建设者要提出一个建设生产能力大、可以满足全国需求、生产世界级水平品质肥皂的现代化肥皂厂的高目标，充满决心来展开斗争。工厂要完美无缺地具备各种现代化设施，实现原料投入到搅拌、浇灌、包装、发货等所有生产工序的高度自动化，构筑最高水平的联合操纵系统，还要充分具备各种尖端分析设施，以可以严格检验和保证制品的卫生安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加紧进行利用我国原料和香料大量生产各种肥皂的技术准备工作，还要做好旨在搞好商品图案和包装的打算，来便于购买者使用。他说，要生产优质化妆品，就要有一个干净的周边环境，所以党在水好、空气好的风景秀丽的龙月山脚下选定了肥皂厂地皮，并为工厂起名为龙月山肥皂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龙月山肥皂厂是我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工厂，是我们党等待完工的工厂，并表示期待和坚信，有关部门干部和军人建设者作为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200天战斗的光荣参战者、突击战士，将创造新的奇迹和功勋，来截至建党纪念日10月10号为止，把龙月山肥皂厂圆满建设成为一个值得向世界骄傲的工厂。